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话新闻，我是春雨。 我是小磊。 我是 Kellen。 今天我们很荣幸啊，请到了 U-Radio 的八卦小天后啊，娱乐小天后 Kellen。 Kellen， 你认不认识王晶？之前有没有见过？ 有在活动里见过。我要澄清，我不是八卦小天后，我是高级娱乐知识分子，这是有本质的不同的。 对，绝对是文化人， 非常了解香港娱乐圈的潜规则和明规则。 对，但是 也不可以这样说。 我可以说是看着王晶导演的作品长大的，最早接触周星驰也是因为王晶。但是王晶最近好像他的电影，之前澳门风云确实火了一把，但最近他又火了一把，却不是因为这个电影的事情。王晶在10月16号的时候发表了一篇微博的博文，博文是这样写的，说黄秋生先生、杜文泽先生、何韵诗小姐，我们曾经有过很愉快的合作，我也尊重你们可以有个人的政治主张，但绝对不认同，未免尴尬，你们的联络方式将会在我的手机及电脑删除，祝生活愉快。在王晶发了这篇博文之后，可以说是引起了一个轩然大波，不管是内地还是香港，都引起了特别广泛的一个讨论，而且有很多这个网友因为这件事情吵架，在这个网上可以说是互相攻击对方，开口大骂。 对，我觉得挺逗的，就是他三个点名的人反倒回应说，哎，你竟然有我的联络方式，我没有给你很熟啊。所以大家就质疑他说，你这样一个表态到底是不是只是一个故意的一个姿态，好像是讨好某一方面，会不会啊？ 但王晶好像确实跟这三个人之前都有个合作，是吗？开来， 我觉得因为王晶导演他拍过很多的电影，那他跟圈内应该有很多人直接和间接都有关系，但大家在一个工作结束了以后有没有什么联络或熟不熟，这真的是见仁见智。而且我觉得他们混的圈，而且他们中间就大家可能感觉和气质上也不像是同一挂的人。所以我自己第一个看到他发那个微博的直观的反应也是觉得，哎，你跟他们本来好像就不是很熟的感觉，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 好像王晶这个人本身的性格就是比较爱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哈。 我觉得他也算是了，而且但他之前可能对于一些比较娱乐的事件要问他的意见，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就因为香港的娱乐记者很喜欢发生了一个什么很爆炸的新闻以后呢，出席各大不同的活动，有相关的啦不相关的人呢，都一定要在群访问题里面就要问一下他对于那个事件的看法。有一些艺人或名人他们自己本来根本就不想回应，但是这些娱乐记者问到，那怎么也要可能讲一两句啊。但像黄金导演这样自己跳出来，要我们所谓的要跳进这一个争议里面，以前我觉得比较少，这几年反而大家比较这样会跳自己主动跳出来讲自己的想法，反而是这几年看的比较多，可能也是因为那个social media 的关系，他们多了可以发表自己意见的平台。 他在 social media 发表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但是特别逗的就是他竟然上了 CCTV 哦，这个可是官方电视台， 那是他们找他的吧？他不可以自己，我想叩门说去 CCTV， 我想要去。 对，王晶其实他可以说是香港在电影的黄金年代这个成长起来的一批导演，他在那个时候其实在香港是很红的，后来他在大陆其实发展的也非常好，所以他在大陆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很多大陆演员都已跟 什么影响力啊， 跟王晶 打三级片吗？ 还他在娱乐方面可以说是非常有娱乐精神。但是他在说这个关于战中这件事时候，他好像跟这个香港的很多这个演艺界的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他也有支持者，就比如说这个之前也在风口浪尖上的向太，他就转发了王晶的这条微博，并且觉得王晶说的可能是更符合他个人的这个政治的立场和见解吧。我们来听听王晶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候，他是怎么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 是看了很多个晚上的冲突，甚至于到了现场远远的看了 一会儿，我心里头很难受啊、我想了好几天，我该怎么去表达我这种难受？因为我在香港出生，我在香港长大，我一直以身为一个香港人为荣。可是我觉得香港在我这一个月的感受就是，已经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香港，在旺角，在金钟，在铜锣湾，而整个社会秩序完全就是违反了，让正常生活没法如常，所有人都损失了，所有人都受到伤害。我也能表达到，我不是跟你商量，我也不是跟你玩，我是真的很反感。你是少数，我们也说你也不能代表我，凭什么就你来堵塞那么多道路，你来让那么多人做不了生意，让我们的痛苦，我们的难受，来帮助你争取你想要的东西呢？你想要你争取到的东西也未必是我们想要的，那你凭什么用这样暴烈的方式来做这些呢？不要你们这些睡在街上的人代表我，你们无权代表我，你越争取的东西并不是我们要争取的。 王晶说这个学生可能代表不了他的政治立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王晶最早关于这个占中运动或者占领运动的一条微博是出现在8月26号，他说当时这个范徐立泰出生，这个说当时有几个主张占领运动的人，比如说像朱耀明啊、陈建明啊，或者是戴耀廷，他会觉得朱耀明和陈建明两人还是虽然他的政治立场他不认同，但他起码认同他们的人品，但会觉得戴耀廷就是出来作秀的，是为了赚这个政治资本。然后可能事隔了一个多月，第二条微博就在10月15号是关于战中的，是说他挺这个警察，因为有这个警察在执行公务的时候被人用尿泼，之后这个警察可能有还手，刚好这个镜头被香港的媒体记录下来。然后也在说有很多律师是说警察打人是犯法，警察不应该用这样的暴力打人，但是他就呼吁说，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看到警察打人之外，我们应该看到别的事情，就比如说有示威者用这个脚踢警察的下体啊，用伞刺警察的眼睛，然后还有用尿泼人。他就觉得这其实是不能够以偏概全，只看到警察打人这件事儿。而且他后来就说到16号的时候先后发了两条微博，第一条就说他自己是不问政治，甚至不是选民，但是下次选举他一定会去登记，因为他觉得在这个事情中可能媒体或者是主流这个报章的这个观点主要都集中在了这个警察在执法的时候滥用暴力这个方面，他觉得是有失偏颇的。在之后也就是在16号的下午的时候，他就发了这条微博说要跟这些人这个断绝关系。所以其实 看他发微博的这个密集程度，他还真是密切的在关注香港的占中事件的走向。我倒觉得在我以前的印象中，香港娱乐圈的人其实不是很参与政治的事情的，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商业运作。这次反倒是不光是王晶哈，还有一些别的像什么刘德华呀、梁朝伟啊、周润发这种我们觉得是比较稳重而且比较低调的娱乐圈的大佬们也都出来发声，不过他们主要说的就是说警察不要用暴力来对待学生。 对，所以其实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说在王晶跟黄秋生和杜文泽还有何韵诗断绝关系以后，有网友就说其实周润发呀、刘德华呀、梁朝伟呀、张家辉，有很多这个香港比较重量级的艺人都出来有发表一些比较支持或者说力挺这个学生运动的一些言论，但是就说王晶为什么不跟他们断绝关系。所以其实你看王晶的这个澳门风云的这个片里他反而还有周润发，但是他就没有， 但是之前就已经谈好而且会拍的。 对对， 而且你在刚才讲的那些，我觉得他们站出来的言论的主体好像并不是着重在他们支不支持这个学生的运动，而是在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警察都不应该用这样的暴力来对待学生。 对， 我们刚才也说这么多人都站出来讲这个， 反正我觉得我是看王晶是在 CCTV 讲这段话是出现了5分50秒，哎，很难得这样一个中央媒体给他一个这样一个导演这么长的时间发声来讲话，但是我好像看最近没有在这样的 CCTV 的媒体上看到那些所谓的刘德华呀周润发呀他们有什么出来讲话的一个平台。 对，最近其实 我觉得这应该是那个可能是央视的编导人员在邀请嘉宾上有他们自己的考量吧，因为也不可能是他们自己刚像我刚才所讲他们不可能自己去敲他的门说哎，我想上你的那个平台我想有一些要发表他就发会给他这样的平台会讲那些话。所以 最近其实爆出了一个说广电总局下发的封杀令的一个照片啊在网上流传，但是其实对对这个名单里有很多人，就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像周润发呀黄韵诗呀这个何韵诗呀黄耀明啊等等都在这个名单上，甚至因为最近马上就要举办的这个广州草莓音乐节也因为这个场地原因延期了，但是有网友就说他可能是因为邀请了这些艺人，到底这个 因为是何韵诗和黄耀明是本来是压轴演出的， 对， 结果官方发了一个声明说场地原因我们要延期，但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举办。 到底这个封杀令是不是真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连线一位国内的资深娱乐记者，然后让他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这个封杀令是不是真的。三地花新闻，我是春雨， 我是小磊， 我是 Kellen。 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封杀令，其实也不知道这份名单是真是假，但是这个名单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九把刀，说这个九把刀也被封杀了，但是九把刀最近却又火了一把啊！他刚爆出来一条新闻，说是因为他劈腿被抓了现行。我看到其实内地的很多这个网站呀，或者是说这个视频网站他们做的这个娱乐新闻上都有九把刀出现，所以我其实也在质疑这个到底这个封杀令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对，你看九把刀最近的电影还在内地在上映呢，所以真真假假吧，就是这种网传的名单也不光是这次说有封杀令，前两天不还传那个禁书的名单吗，然后什么许知远呀，然后还有什么毛于士野夫他们都在名单上，但是后来我们也问了名单上其中的几个人，他们自己的这个表述都不一样，有的说谣言吧我怎么不知道，有的说哎，我听朋友说过好像是有出版社接到了通知也不确定，所以我觉得这种网传的东西真的不好说到底是真是假。 不过我觉得在有会有传这种名单的另外一个考量是呢，这个名单其实不一定需要是真的，但是它的在这样的一个媒体或在网上一个广泛的这样的流传，会让一些媒体的从业员啊或一些相关的人员他对这一份名单有忌讳，我觉得 自我审查， 对，自我审查，这其实还是带出另外的一个问题。他 哎，确实其实我昨天在网上我发现也有人在说那个这个名单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官方出来的，但是我们台的领导跟我们说反正你看这些人最近都有点就是比较敏感，我们还是对他们少关注一些比较好比较稳妥。 你看的是哪家媒体说的？ 不是，我觉得而且重要的是他另外一方面不一定要跟政治有牵扯，我们只用那个市场来讨论的话，这些人有一些他这一阵子可能有一些风波，那他在市场上的价值没有那么多，那我自然我就会对他可能的报道，他因为可能对我的收视率各方面的利益也没有太大的那个好处，那我就不去再报道他。我反而觉得这些名单其实真的影响力不需要是因为它一定是真的才会有影响，它这样的存在就已经是会有影响了。 但是最近总局确实下发了一个关于劣迹艺人的名单，到底这份我们看到的网传的名单是不是真的， 那个是公开的。 对，我们也马上来连线一位内地纸媒的资深娱乐记者霸王兔。霸王兔你好。 哎，你好。 哎，我们想问一下，我们特别好奇，就是你们有没有收到过我之前好像有同事传给你看到过那么长的一份这个被封杀的娱乐人员的名单？ 目前还没有收到过。 没有收到是吧？但是像以往，比如说像总局之前封杀这个劣迹艺人这种名单，你们有收到过吗？ 这个有，这个不包当然除了那个总局直接下的文之外呢，我们领导也有口头指示过，就是不希望在宣传这样一些有过劣迹的艺人。 嗯，就是广电总局的那个其实是个红头文件的通知，并不是一个名单，他会说不得邀请有吸毒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者来参与制作广播电视节目，是这样的一个明文的规定是吧？ 对，是的。 嗯， 但是前期呢，其实在这个具体下文之前呢，我们的领导就已经口头指示过了，像这样的一些艺人就是少放或者尽量不放。 嗯，我很好奇的就是在你们这种媒体的运作上，曾经有没有过从上边不管是以文件的形式、书面的形式，还是以打电话口头通知的形式，给你一个名单，点名说谁谁谁不行，就是他会点名来封杀某一个人吗？ 是这样的，我们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其实都有碰到这一些，即使广电总台没有下文，但是领导也会以短信或者邮件的形式。 嗯， 就像之前贾樟柯导演指导过一个电影叫《天注定》， 嗯， 这个电影呢其实是挖掘一些内地比较私密比较敏感的一些案件，可能官方没有报道过，但是贾樟柯以这个视角把它拍成了电影，这个电影呢在国外也得到非常好的反响。但是呢由于比较涉及敏感事件，所以我们的宣传部的一些领导就以短信的形式发给就是分管的领导或者记者，就是说像这个电影是禁止宣传的。对， 你觉得是因为你们的大领导从某一个渠道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指示呢，还是只是他个人做出的判断，就是算是一种自我审查呢？ 像这部电影的话，应该是我身边城市的纸媒的记者包括电视台的记者几乎都收到了。 嗯，但是像很多情况下，比如说最近其实就会有很多比较敏感的这种艺人出来，我们如果在没接到通知的情况下，会不会做一个自我审查？就比如说这些艺人我们就不报道。 嗯，会的，我们领导包括就是各个娱乐记者，他也会做自己的一些等于说自我的一些剖析吧，就觉得这个，明星他到底是把这个新闻爆出来会造成不好的那个公众效益呢，还是会警戒到年轻人，所以也会自己稍微看一下这个事情是否真的是会有一定的就是不良社会影响。 嗯，我想问一下，我很好奇，就是因为像很多像电视媒体或者纸媒，在很多情况下它有一些新闻是不能报的，但是像网络媒体，尤其像一些视频的制作单位，他们会出现一些在你发现在纸媒上没有的这个一些相关的艺人的信息，两种不同的媒介之间对总局对他们的这种要求会有不同吗？ 会有，因为像我之前提到的那本贾樟柯的《天注定》，包括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新闻，网上其实都会有，包括大型的门户网站都会有。但是呢，总局其实主要是针对纸媒还有各地方台会抓得比较紧一点，因为网络的话，可能有一个漏洞是什么？就是如果他这个新闻登出来以后，会有总局去批评他们可以立即删掉。但是像纸媒就比较困难，因为白纸黑字见报了，所以上层领导会对纸媒管得尤其的紧。 嗯，那假如说你们没有把好关，让这样的一些上面领导说最好不要报的东西，最后公开了报了出去，那会不会有什么后果呀？ 正常情况下，我们纸媒的话会有一级领导把关。 嗯， 这个报纸在出炉之前，其实就会有领导把关，只要领导签字确认，基本上这些稿子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像您刚刚说的，如果说真的有这些问题的稿件出炉的话，可能就是部门或者这个具体到这个执行者，他可能会承担一定的责任，肯定会有的。 嗯，我挺好奇的，就是最近习近平总书记也召开了文艺座谈会，也提出来了就是反低俗。那就这个文艺座谈会之后，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明确的指令？ 在这个文艺座谈会之前呢，包括我还有周边城市的一些市委书记，这一些都会各个基层的报社电视台去调研考察，其实主要就是让我们尽量不要放这一些特别娱乐化、特别八卦或彰显明星身价有多么暴涨这样一些利欲熏心的这样一些报道，尽量让我们报道往文化这一方面靠。 哦，好好，谢谢霸王兔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内幕消息。 谢 谢 谢 谢。 嗯，好， 再见， 再见。 其实很有意思啊，这个名单其实不光总局有时候会下这个名单，但是从来都不是以名单的形式，都是以这个短信或者是说明确指明某类人不行，甚至这个台内自己的领导也会有一些自己内部的名单。 对啊，因为内地有很多的媒体啊、电视台啊、报纸啊，其实都是体制内的，或者说还是要政治上正确嘛，毕竟是面对内地市场的，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也会考虑到更多的因素。不过其实我想讲的是，如果说是台内的所谓名单封杀，也不一，就像我刚才讲，真的也不一定是政治的考量。 对， 像你在香港和台湾， 有某一个唱片公司的人跟那一个媒体的那个大老板，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些利益的关系，会有一些可能纠纷啊，那他们也一定会在宣传他们的歌曲或宣传他们的电影上有一些没有那么用力，所以我真的觉得不一定是 跟体制内啊、政治有关，当然我不否定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但在就算在是一个市场机制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也是会有牵扯到这个利益的，还有那个关系的。就香港这种社会好像更加多元一些，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市场的原因，或者是个人的一些人际关系的原因。我之前也听到有好多艺人是不是得罪了某位高层或者是什么黑社会老大，被雪藏啊之类的事件。 黑社会老大，我倒没有听说过，反而之前有一些，那些都是非常可能八卦啊，非常娱乐那一边的新闻，从来也不可以考察。但是会有时候会传出可能某班长典礼，因为奖项的分品那个分不均，然后那一家公司的某一些所有的艺人就不出席那个庆功宴啦，或他们就不出席那个颁奖典礼，现场去拿奖了，这倒是可能每一年或隔几年的不同的颁奖典礼啊都会出现这样的新闻。但这些新闻永远都不会得到那个印证，因为你问当事人，大家可能也不会跟你讲，可能我刚刚跟那个人吵架了，我怎么可能会跟你讲，因为我跟他吵架了，我看到不爽，所以我以后就不播他的歌了，绝对不会这样讲了。所以都是一些揣摩和猜测。 你说到这个，我忽然想起来邓丽君的歌，在八十年代之前的中国其实是不能被播放的，当时也是有一些政治上的原因。 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想一下，到底这个明星和政治他们到底能不能互相独立开来。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谈。 Radio, more than radio. 3D华新闻，我是春雨，我是小磊，我是Kellen。 其实香港这件事情也反映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有很多明星他们其实本身自己是有一个政治立场的，到底明星有没有权利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他们的，当然有了，这是公民的权利嘛，他们也是公民哦。对，但是有很多粉丝就是因为明星表达了政治立场，可能说比如说我原来是很喜欢王晶的，但是后来因为王晶的某个政治立场跟我不合，我是不是就应该否定他的这些在艺术上的成就？ 我觉得那是个人选择。对啊，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 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在现在的这种大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中，有很多人是因为自己有一个政治崇拜而去否定了本身，比如说这个人的一些个人价值，仅仅是因为 是个人的选择吧。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必须要思考，这么对是一定是对的嘛？因为你有的时候可能 这个没有对错吧，反正我个人觉得他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对，我承认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你真的把两个事情绑到一起，就比如说因为王晶的电影你很喜欢，对吧？但是你可以说他之后我不看他的电影了，因为他政治立场跟我不同，但是你能否认说他这个人的人品或者他的艺术价值有问题吗？ 不需要否认呀。 之前那个很多人也炮轰周星驰嘛，说他人品不好，但是也都同时肯定他的艺术上的成就和他的天才，这个根本不矛盾。 我反而是觉得这些人有些大众啦，因为在否定艺人可以表达他们对公共事务的一些意见和参与，因为就他常常会 说出一句话，就是说艺人不应该谈政治，这个观点和他们的这一个论述，我反倒觉得这才是有问题的地方。因为我喜欢他和我不喜欢他，那是我非常 personal 的一个选择。我可以因为很小的一件事情，可能突然有一天他换了发型，我就不喜欢他了，那我你不可以就在那里 judge 我这样的一个因为他转变了发型我不喜欢他，是我对还是错？但我反倒是觉得我刚才讲的大家在论述上说艺人就是不应该掺和在政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评论，对我来讲我觉得才是有问题的。 哎 Kellen、就是我之前觉得香港这个地方吧，这样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特别是娱乐圈已经非常的发达了哈，这些艺人他们对公共事务是经常公开的发表自己的看法吗？还是说其实出于商业考虑不想得罪任何一方，通常公司也会要求他们不要说什么过多的表达自己在公共事务上的看法呢？或者说有没有一个情况，他们为了赢得某一块的市场，反倒是有一种包装，借助媒体这样一个平台故意的发声，你了解吗？ 我觉得你讲的这各种情况，因为有牵涉到我们作为外面的人还有观众的一些猜测，所以真的不好说。那我也不可以否认可能有时候有一些艺人受到经纪人或公司的保护，他们会跟他讲说就不要讲太多这样的话了。而我们也确实可以讲可以看到，就是现在比较会讲出来更加愿意表达自己的，都是一些可能我觉得这样也有一点点以偏概全，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都是本身就比较敢言啊，就可能个人对于自己在艺术的作品上就比较有自己的意见，但他可能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敢言有意见的人，那所以他对于无论是他的艺术作品还是在公共事务上的不同，就是人生不同的方面，他们都是比较敢言和比较愿意表达自己意见的，我觉得是一个性格的统一性。那相对有一些可能比较偶像，可能年纪也比较小，他们很多无论是在艺术作品或其他的事情，很多都是受到那个公司或那个经纪人他们的一些安排和规划的，那在不同的事件上他们可能也呈现这种统一性。对， 其实我觉得好多艺人他们本身不想对政治问题表态的，但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是媒体非要强迫他们对某件事情表一个态。 媒体强迫不了吧，这也是个人选择。 但确实是有的，就像之前那个之前有一个艺人接受采访，我昨天看到的新闻，他本身不想对这个事情表态，就是最后媒体追问他，他说他其实一定要问他，反而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最后是说出来了，在媒体的一再追问情况下 那媒体要追问说你到底结没结婚，他会说这是我的隐私，我不方便告诉你吧。 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春女可能讲的是有时候是媒体的断章取义，反而这个我觉得会更普遍。因为如果他不想说可能最后他怎么都不会说，反而是他真的讲了，可能他讲的是有前因后果，他有自己的一个逻辑在，就很长的一段话，那为了爆点，很多媒体就会截取中间最爆的一句，就可能根本跟他完本所要表述的意思是根本是不一样的，但是大家在传播的时候，因为那一句有爆点嘛，而且现在在这样一个 attention span 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大家也可能不会去考究那么长的一篇文章，就把他的那一句当做是他所有的意见了，我反而觉得这个是更普遍的。 所以其实在媒体报道的时候，他们对于艺人的很多政治倾向或者是其他一些言论的报道，很多时候媒体是自己有自己的倾向的，或者说这家媒体的价值观本身是怎样的，因为像这种情况可能在香港还是挺严重的，就是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政治取向，他们在 但我个人要捍卫一下香港媒体的从业者，就是但我觉得他们也会秉持，就是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和记者的专业，他可能他们的那个自己有自己的个人的意见，但不一定是会加持在别人方面，或因为这样的关系而扭曲别人的意见。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公平的结论了。 你看这次王晶这个事儿爆出来哈，他本来是在香港是一个很大的很知名的导演，但是呢，是不是？我也听到有人质疑说你这次这样的一个表态，而且是接受了 CCTV 的访问，会不会是为了迎合 内地的市场呢？因为我看杜文泽那个事儿爆出来之后，不光是说有没有官方的这个封杀真真假假的哈，就是网上看到很多影迷也好，或者普通的内地的民众，他们从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取向，就是说我要坚决抵制你的作品。所以说有人在质疑王晶在这个时候的这样一个明确的一个甚至比较极端的一个表态，会不会是为了他以后的电影在内地市场更加能够赢得一些利润啊什么的。 哦，有一派的人会是有这样的一些，我不知道说算不算阴谋论啦，就觉得他是有这样的初心。但是我还是那一句，就是因为我不是他，我不知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爆的那个原因是什么。那他可能真的是，我看像他讲的那样，我走在街上看到像我的香港变成这样，我有很大的感慨，所以我要出来讲，这也是有可能的。只是他当然他也有可能是为了拥抱更大的市场，让得到更大的利益才在讲这样的话。但是我不是王晶，我不可以就说他绝对是怎么样，因为我也不清楚。但我可以讲的是不可以否认，因为现在内地的市场实在是非常的大，那大家在一些事情上可能为了利益的考量也会比较我们所谓的 hold back 一点，就是不太再先涉到这些东西。像刚才发生就是著名的 saxophone player Kenny G， 他之前他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引起了一些风波，他就非常赶紧的在他的 Twitter 里面就在澄清了。那大家也在说他是为了顾忌那个内地的市场，所以才做出这样的反应，所以民众的猜测我们不是本人真的也不太清楚。 其实像在大陆这个艺人是很少因为政治发生的，尤其是像在今年习总在召开了这个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更多的艺人都在贯彻和落实这个关于文艺座谈会的精神。10月22号的时候，北京的国家广电总局和中国电视艺术联合委员会就联合办了一个电视剧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这个讲话的一个精神。其实里面很多人就在讲，不光是这个电影和电视剧这个行业一定要把这个习总的精神贯彻到，就是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但是王晶其实在回应的时候他有说如果他把这个电影的娱乐性做得好一点，内地观众喜欢一点，其实他根本就不用讨好这个观众。所以其实我有时候也在想说，像王晶他如果是以这个电影作品，尤其是娱乐电影作品来这个求生的话，在习总的这个讲话的情况下，会不会他的作品本身就会受到一些打击。 我觉得所谓的讨好其实很难的就避免，就是你刚才讲的可能是政治和内容上的讨好，但是现在也有很多人在香港内地本土的论述说，我们为了就迎合内地的市场，所以有一些笑点啊，在一些演员的选择上面就更加会考虑到内地的市场，那这算不算讨好呢？我觉得这是就不同面向的同样的一件事情，它其实有不一样的因素。像现在有很多所谓的合拍片一定要求有一些演员是内地的演员，然后在题材和我们所谓的笑点里面也会更加迎合内地的市场，那这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讲也是一种讨好市场的行为啊。 但王晶说了这个话之后，其实就有香港的电影观众就说他之后可能会抵制王晶的这个影片。但是类似的事情就是由这个观众自发组织，或者说由于粉丝自发组织抵制艺人的事件，其实在很多国家都有，我们在接下来的一趴也会聊一下这个。休息一下，3D 画新闻，我是春雨， 我是小磊， 我是 Kellen。 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在内地和香港的一些情况，其实放眼全球各地都有这个劣迹艺人，也有些艺人因为言行不当其实自发的遭到了很多这个粉丝的抵制。 其实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因为世界各个地方文化也不一样啊，大家的价值观也不同啊，政治环境也不一样啊，就是在不同的地方艺人被抵制的情况都是因为什么原因，有没有某一个死穴是不能碰的。 我觉得像如果以 应该是这样讲，因为言论而被抵制的话，在民间有很，因为其实听观众和听众他们自己有本身对于不同的事件都有自己不同的立场，那如果你讲了跟他立场不一样的东西，大家对你的观感会有所改变，这在哪里都会发生，像非常很 official 的这样会抵制他就真的比较少。 就我记得前几个月吧，爆出来那个美国就是 NBA 快船队的那个老板叫唐纳德斯特林是吧，他不发表一个种族歧视的言论吗，就歧视黑人，然后说 NBA 最后做出的决定就是说终身禁赛，并且罚了他$250万，说以后任何有关 NBA 的活动绝不能看到你。 嗯， 这个还是比较一个严厉的处罚，我觉得好像在美国那些明星们，好莱坞的明星吸毒啊、酗酒啊、私生活混乱啊、出轨啊，这个大家也都 见怪不怪了，但是如果你涉及到一些种族言论啊，然后性别歧视啊，这种是绝对不敢说的。 我觉得这有点不可以类比，是因为像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那个本它是一个有法律那个保障，还有是它是一个犯罪的行为。那这些就已经是有很多的法律在保障，说我们是不可以歧视和不可以那个性别歧视。那如果你讲了，那其实跟那个犯罪是没有分别的。所以我觉得跟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一些作为比喻，好像有点不太适合。 除了种族歧视和这个性别歧视，大家都有的一个全球各地都存在的一个现象，就是关于吸毒。我也看到报道说，这个酒井法子在日本吸毒以后，他几次想要复出，但是都被粉丝自发的抵制了，包括行业协会。其实韩国好像也是这样的，韩国是在你吸毒以后，这个电视的行业协会本身就会把你给封杀，都不用这个粉丝来抵制你。所以好多时候好像在国外更多的是出于这种业界自发的，或者说社会组织粉丝自发的一个抵制。 可能行业协会的权力比较大，就是在日本和韩国比较明显，我觉得好莱坞未必呢。 好莱坞吸毒其实是一件非常 普遍的事， 但是我个人对于这种艺人个人行为而而说他们其中的一个理论，就当然是说他是艺人，所以对公众会有影响嘛。我自己个人对这种的逻辑是非常有保留的，就是因为你怎么你有数据去支持因为这个艺人他吸毒了而影响到民众吸毒率就会提高吗？我个人对于这样的一个辩论的逻辑其实是有保留的。对， 但其实最近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你刚才说的就是因为在柯震东吸毒以后，台湾有很多这个网友或者粉丝就在讨论要不要把这个吸食大麻给合法化。前两天那个江宜桦出席这个立法会的质询的时候，他也说吸食大麻是绝对不允许在台湾出现的，因为虽然大麻可能它的成瘾性和危害性没那么高，但是很多吸大麻的人之后他会改成吸毒。所以其实关于这个事儿，关于这个事儿，其实确实是有的，因为很多这个劣迹艺人他的这个行为可能会引起一些社会上的讨论，大家就会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宣传这些劣迹的行为在社会中推广。但是你看反观大陆尤其是对这个吸毒和嫖娼是抓的比较严的，然后但是对于一些道德上的一些问题可能就没有那么严，就比如说这个出轨，像这次九把刀这个事情，虽然他的出轨没有在这个名单上，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大陆有很多媒体都在报这个出轨，而且九把刀的言论特别的有意思，他就说我可以同时喜欢好几个女生，但是我还是想跟我这个现在的女朋友在一起。所以你反而会觉得他这种宣传也许是宣扬了一种不正确的价值观。 这个都是人性吧，各自只要不违反法律，也加上小报也有一些窥私的这个视角哈，大家总是对艺人明星的私生活比较感兴趣。我觉得只要是在法律的底线之内，每个人自己的价值判断不一样。 所以 但是我觉得有点意思，就是说好像在华人的这个圈子里边，我没有见过哪一个艺人最后能够成长为政界的大佬，但是在好莱坞那些艺人反倒是特别愿意去公开自己的一些政党的倾向呀，我支持民主党啊，还是支持共和党啊，甚至我们也看到像里根呀，然后施瓦辛格呀，这些都是从一个好莱坞特别有成就的人最后能成长为总统啊、州长啊什么的，这个还真是有跟文化上有一些不同。 我只可以说就是做艺人，我个人的立场是我觉得艺人也是公民的一部分， 不能够因为他是他的职业是艺人而剥夺了他发表自己所有意见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我这是我对于这一件事情的这个观点啦，所以他们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对， 我觉得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有一个底线，就是艺人不管说什么他首先是要引导大众向一个好的或者正确的价值观去思考或者说去取向的，而不能去说一些比如说反人类呀，或者是希望大家去鼓动暴力啊等等的这些言论。 毕竟他们有公众影响力哈。 我们也希望艺人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带来是和平和安宁，而不要造成矛盾和冲突。好的，今天的三句话新闻就是这样，我是春雨， 我是小磊， 我是 Kellen， 再见。